服务等你来。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早上7点。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早晨开眼。一直到哄我入睡，黑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走，安心发现，由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区冠名播出。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covery Morning Show， 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食，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景，118层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事儿，早一点也会陪你吃早点，把上海放在耳边，早安新发现，早一点发现不一样的上海。 早安开场秀， 我不是无中生有啊，你们家元宝你要好好看好，一个男人做事情要有责任心，我怎么看到他跟一个不三不四连裤子都不穿的人在一起呢？啊，他要是这么朝三暮四，我们家欣欣就不考虑他了。 李阿姨， 元宝，你在家？ 我在啊。 那个不三不四、 哎，李阿姨，咱们能不能你先回去睡个午觉 啊？谁不三不四了？谁不穿裤子了？ 不，他是说上次我在小区里啊，我不穿裤子啊，怎么可能呢？就是你， 他是谁啊？怎么进门就骂人？我怎么不三不四了？你得说清楚，说不清楚就得向我道歉。我长这么大，我父母都没这么骂过，凭什么让他给骂了呀？ 哎，李阿姨， 小姑娘，不三不四叫骂人啊？我没有骂你啊，我是在教你做人的道理。 哎呀，李阿姨，没有 道理。廉耻啊、 没有那么严重，李阿姨，这是夏冰，我女朋友。 早安新发现， 这一早上李阿姨活力输出蛮密集的。 李阿姨不知道什么叫下半身失踪， 她就说 爱穿长裤， 她就说不三不四不穿裤子。 哎呀，这一部你别说啊，其中的这个主角啊，孙俪演的这个角色，有点我年轻时候的味道。 这么厉害的、啊哎？ 怎么一早上就开始对穿搭进行了讨论？ 当年对当年这部剧呢，我也是只是看过一眼，后来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一直觉得说。这个娘娘本身啊，她演戏的戏路宽，但是这个角色呢是比较少数的。 对的， 没想到她啊，她也蛮猛的。她后面接的那个半段画面是她把高跟鞋扔在自己的未来的 婆婆 头上。 而且这个剧情当中这一套呢，远看好像确实蛮扎的， 对， 近看还行啊，荧光绿。 蛮扎，对。 现在看也蛮时髦的， 蛮好的。 好了啊，如果这部电视剧你曾经看过，也知道什么名字的话呢，就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来，稍后来看一下谁的速度是最快。同时也提醒各位，今天9点到10点依然有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现在你有没有预约呢？ 要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没 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听关的门没锁之后呢，来看一下谁的正确答案是最快的，以及它到底是什么电视剧啊？ 哎，这部电视剧叫做《辣妈正传》啊。 辣妈呢，就是孙俪， 是，真的很辣， 演了好多妈妈的角色。 好，来看看今天谁的速度最快呢？ 恭喜到是 I Annie。 早安，新发现。 北京时间的7:08，我们来共同关注新发现。首先来看到机场联络线啊，这个首先呢跟机场联络线本线这个名字没关系，是一个制造它的盾构机，它这个名字啊叫做建勋号，建设的建，功勋的勋，建勋号，它是个盾构机啊。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盾构机，它很厉害的，而且拥有完全的自主的知识产权。那现在呢，每个月可以向前掘进596米。那这个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建设进展了。七标的三菱南站到这个四号的风景盾构区间累计完成了管片拼装是1375环，单一月掘进是298环，月进尺达到596米，反正就是每天都在往前挖，往前伸，平均每天是进尺19.2米，也是创造了国内14米级全域制大直径泥水盾构单月最快的一个掘进记录啊。那等这个机场联络线全部建成通车之后呢，大家在各个机场的联络之间的这个通行啊就更加的便利，而且速度呢就会大大的提高，时间也会大大的节约啊。那再来看到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哎呦，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怎么好像快递的速度特别的快嘛， 对的， 感觉你刚刚今天晚上临睡前下了单，第二天早上出门之前他已经放在你的门口了。 我昨天晚上10点多回小区看到就快递拿的差不多了， 早上六点钟出门，新的一批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那最后你的修容盘加了没有了？ 还没有，据说双十一活动都结束了。 我不知道，可能是个预售结束了吧？但是后面还有八九天呢，是吧？在这个那么。关于这个快递啊，为什么会那么快呢？其实就是为了保证双十一的配送的效率啊。上海各家的物流企业都在积极应对，部分快递公司呢会划分呢前置件，那有些东西就是在前置仓库里面，所以说但凡有消费者购买了以后，咵，第二天就到了。只要消费者们、各位小伙伴们下了定金，包裹就会提前送到你小区所在的网点， 怪不得 哎，等到尾款这个支付之后，哗就可以马上派件。那么按照现在啊各大网点的快递的一个估计啊，首批双十一的快递高峰，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出现了。那剩下的几天呢，会有个平稳期，等到8号、9号、10号、11号、12号的时候，又一波的正高峰也会来临。那对此呢，各大网点也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应战准备。所以说，相信大家基本上对于物流，在今年当中没有什么可以诟病的了。我们已经做到这样了，就差送到你手上了，你还想怎么的啊？ 好 了， 大家就冷静、理智的买买买，好吗？ 好嘞。 早安，听天气 ，weather weather。 今天早上出门呢会感觉到风力有些大，要先提醒一下大家，上海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而是因为受到了冷空气扩散的影响呢，今天风力增大，云系增多了，局部地区可能会飘一点短时小雨，下午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也再次下跌，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呢只有17度，最低温度在13度左右，而且白天风力增大，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所以今天总体的体感是比较阴冷的，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多穿衣服。这一次冷空气的过程，气温的最低点会出现在明天早上。明天呢，市区最低温度只有11度，可能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气温了。而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呢，气温又会再稍微回升一些，最高温度会回到20到23度，最低温度会回到14到18度。目前晴多雨少的局面还将持续哦。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浸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抱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性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晶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从风沙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恨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晶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 多谢多谢徐小凤，怎么了？ 读的对的是吗？ 对的呀。 风的季节报一下呀。 风给 风的 season， season of wind， 对吧？洋气吧？ 给给，大姐要出来了。 最近真的是要起风了啊！今天早晨出门其实温度还好，但是看样子周末是要大降温啊。 我们一直都说啊，这个秋冬天冷就冷个风啊，但凡风一刮起来，人的体感就马上又口头缩紧了。 是的，所以大家啊，还是要捂一捂。今天这周末，我们来聊点美好和轻松的，我们来说名字。有没有让你一见倾心的名字？ 名字 可能是人名，可能是地名， 哦， 也可能是一道菜名， 哦， 哎，也可能是一个什么商品名都可以。但这个名字啊，让你哎，第一眼看到之后，哇，可能啊，从小到大我们会接触到很多人名， 是的， 对吧？嗯、 现在的人名，这个人民网还是央视啊，每年都会有一个。统计今年出生当中男孩最多的是什么字儿，女孩最多的是什么字儿？ 那么我们就回忆一下，有没有让你这样一见倾心的名字？ 我就想问啊，我的本名在你们知道的当下有没有倾心到你们？ 有有有，沁入心脾。 哎呦喂喂喂，对对， 就是感觉在出演一部古偶剧， 哎是吧？ 对， 精致一点都不能跟你见面。 哎呦呦，看，承蒙各位的厚爱。 如果知道你的名字作为街头暗号的话，那天就一定会穿得很雅的。 很雅致， 而且你觉得吗？就是他这个名字呢，是一个重要角色，但他不抢戏， 是个很柔弱的角色，好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值得有很多分量，但是他绝对不会抢戏，他绝对不会像孙俪刚才那个辣妈那样， 那是个大女主呀，那个辣妈呀，对不对？ 那我来说，我想到的是地名。就是徐志摩翻的这个翡冷翠 哦， 其实佛罗伦萨这四个字已经很浪漫了，已经很吸引人了，再加上它背后有这么多承载的历史啊 故事， 对，艺术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翡冷翠是佛罗伦萨，你知道吗？ 翡冷翠是道菜。 哎，就你不知道是什么，它显得高级而冷静， 还有一丝神秘， 对， 是吧？ 后来其实也看到很多这个学翻译的朋友，他觉得在意大利语来讲，可能翡冷翠他翻的就更符合他本来那个格式，而且字面从中文的角度来看，也觉得更有学问。 明白。 对，直到那年去了佛罗伦萨，其实也很匆忙，就住了两晚。但是你就会觉得你沉浸式的在那边看着百花教堂，然后走着那些石板路，你会觉得翡冷翠更胜于佛罗伦萨。 冷吗？那么 冷的，我穿了一个羊绒大衣。 你看这翡冷翠一定要给你有点切身的体会的，是不是啊？ 对， 我想起来应该是我刚回上海的时候跟肥羊大小姐姐参加了咱们的工会组织的，还是全台一个 相亲啊 厨艺大赛。 哦哦哦，厨艺大赛， 厨艺大赛。然后我们很认真的在研究这个菜式，要用什么选什么主料，然后摆盘怎么摆，该用什么盛器，包括最后该取什么名儿。后来呢，我们就去他家进行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研究，他用的那个大的那种应该是窑柱啊，很大的那种一块的，然后呢他没有浆过的，因为他自己回来调味嘛。然后呢他用有点像我们现在蘸那个豉油鸡的那个葱油，但是葱油是自己熬的哦。对对，然后呢摆在了一个他专门喝茶的那种翠色的杯子里面，小应该是茶盏里面啊，我们就觉得很漂亮。然后呢他的摆盘也很精致，每一个大的干杯上面，大的窑柱上面，就是有一点点小的那个蘸料嘛，就给人感觉是 fine dining 的那种，你知道吗？美宁美啊。后来呢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一片冰心在玉壶 啊。 你看颜色也有了，成器也包括了，然后他的这个诗意也出现了，就是我很纯粹的在做这道菜。现在我们经常还会提起说，哇，那个时候的创作思维灵感怎么那么的蓬勃。 所以最后获奖了吗？ 获奖了吗？ 不重要。 对，那获奖了吗？后来呢是因为原材料出了问题，给我们提供的是已经腌制好的有味道的那个 食材。那什么时候我们再复刻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是个大工程，因为熬那个料比较复杂。 好诗意呀、 王 跟你的名字一样诗意、 一片冰心在玉壶。 我来了。 你来吧， 好期待你的、 女生对于名字就是有一种别样的向往。之前就是看那些言情剧，然后会发现女主名字都是带有一些颜色的， 紫菱。 对，你会对那些颜色先是沉迷，就是比如说紫菱、紫萱，还有蓝凤萍，就是当她的名字当中有一些 一抹亮色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女生好像不太一样，而且特别剧里的穿搭又会配合她这个名字的颜色， 嗯， 就会觉得嗯还蛮有风格的。然后到后面啊、哦、又有转折，就是后来发现去看《仙剑奇侠传》再去考古嘛，就是很多好听的中药的名字，因为仙三的时候它里面的那些角色名都是以中药名来命名的，比如说什么景天、徐长卿这些，重楼就是他的中药名。然后我再去，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 我后来再去一搜，太多了，像豆蔻， 嗯， 也有啊。然后杜若、白芷这些，好像在一些武侠，就是仙风道骨那些剧集里面都有出现过。然后又发现有颜色的紫苏。 啊，紫苏， 对，包括现在你有一些化妆品当中，如果它是那种就是名字当中有紫苏的，你就会好像特别喜欢、 嗯、 对它有别样的感情。 嗯， 所以但凡是名字当中出现一些颜色，你就会觉得说它有一种美感存在。 要有有之前是有颜色，现在是偏爱中药名。 中药名、 哎、如果一个男生名字里边包含一味中药，你会对他 好、 啊， 而且女生， 天帝你好，我姓黄，我叫黄芪，对吧？我姓党，我叫党参， 我姓洪，洪景天， 能不能好听一点？很好听啊， 蛮好听的、啊。哎，你好，我姓陆，我姓陈，叫陈地龙，地龙嘛，是不是？ 但是很多他们都 是有利尿功能的，再深入了解一下，发现嗯，蛮好的，多吃 啊，活血化瘀啊之类的啊。 好的，今天就和大家来聊啊，让你一见倾心的名字啊，人名、地名、菜名啊，餐厅名太多了，书名。 你说有没有人对？哎，我对那个蚂蚁上树这个名字很上头。 今天有蛮多人说到菜名的， 是吧？ 啊，就觉得期望值很高，看到之后呢略显失望。 哎，太多了， 嗯， 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创意菜，你名字当中根本无法判断它到底用的是什么食材、什么烹饪方法， 对， 知道吧？ 好的，大家可以接着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啦。 嗯，就来听歌，听到这首也是 Penny 戴佩妮非常具有中国风很古典雅致的《水中央》。 走歌的路，爱要 至于这首歌的配器编曲呢，就是有一种 世界风，我觉得 啊，也有点 New Age 啊。 对， 嗯， 可以跳起来了 啊，就是层次很多，你很难就好像一耳朵就能哼得出来。 嗯， 你看，你看，你咋哼？ 就扭呀， 扭 就好了，哼什么呀？ 咋啊啊！要看扭的话呢，请锁定我们 Love Radio 的视频号，因为在九点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是的，今天请大家在我们 Love Radio 公众平台来预约一下啊，已经可以预约了。大家九点过后呢，可以进来视频直播玩一下啊。 嗯。 不过此时此刻，请大家来拨打电话了。我们周末版的全速前进还在继续哦。 是的，6208-1037，6208-1037，此刻就拨打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广告之后就是今天的全速前进。 本节目由更多活性蛋白活性酶的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和更多活性营养，让我的音乐优秀加倍，新鲜活力就要光明优倍。 中国银行推出净博信用卡五周年版，即日起至年底，办卡达标可享限量数字藏品、净博文创产品、绑卡支付立减、境外消费返现，详询4006695566。 关镇全整装双十一家装狂欢节盛大开启啦！这个十一月有上市公司背书、深耕沪上十数年的关镇全整装，为你打造品质省心套餐，百平米仅需109000元起，联手各大品质品牌，亚西亚瓷砖、老板电器、科勒卫浴等，带来万元主材升级优惠，另推出软装随心配套餐，39800元，会享多种风格15款套餐，150余款套餐产品。20000家软装产品在线随心选，还有别墅品质的轻钢龙骨吊顶、厨卫墙砖薄贴法工艺、卫生间包立管贴密降噪处理，全都提质不提价，一步到位，一省到底，全方位满足您的生活所需，给力双十一！快拨打电话66364-166364-1，预约到店，心领取刮刮乐，再免费享市场价值22000元设计服务，户型规划360度全景效果图，让你的新家一目了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工作生活节奏都很快，导致很多散户都是盲目炒股，可以说就是买入看心情，卖出看天意，长久下来自然是亏多赚少。如果你真的想把炒股当成副业，还是有必要好好的了解一下股市的内在逻辑，推荐你加入这个专业的炒股微信3934635 3934635，不需要你去学复杂的专业术语，也不需要死记硬背，只需要理解投顾老师的心得总结，你或许就能看到改变。现在就添加企业微信号3934635 3934635，每天盘前直接分享值得关注的热点机会，另外每天会不定时的在线解盘，详细讲解热点机会的内在逻辑，传授短线操作的技术要点，到底好不好直接添加企业微信号3934635 3934635，观察几天就知道了。上海汇正财经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早安新发现，由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区冠名播出。 Never thought that I'd fall in love, love, love, love. But it grew from a simple crush, crush, crush, crush. Being without you, girl, never saw me stop, up, up, up. When your water said that you had enough, enough, nothing to fool. Girl, I know. Didn't expect this is how things would go. Maybe in time, you'll change your mind. Now looking back, I wish I could rewind.Because I can't sleep till you're next to me. No,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no more. Oh, I stay up till you're next to me. Till this house feels like it did before. Feels like it's on the air. Feels like it's on the air. love, love, love, love. Used to think that I'd never find a girl I could trust, trust, trust, trust. And then you walked into my life and it was all about us, us, us, us. And now I've seen the thing and I messed the whole thing up, up, up. I've been a fool, girl, I know. Didn't expect this is how this would go. Maybe in time, you change your mind. Now looking back, I wish I could rewind. 7:32，我们的全速前进。此刻我们来欢迎到的是周小姐，早上好。 早上好，周小姐。 早安， 三位主持人，早上好。 哇， 你这个活力呀，你这个热情啊， 你这个能量啊，你这个积极呀、 啊。好，直接闯第二关吧。 啊，好的，来，你已经有50块的这个基础了。 如果你如果闯关成功的话，我们想知道一下你的好听的名字。 可以呀、 啊。好的呀。 好的。 啊， 好，快来分享。 好了，周小姐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全速前进吗？ 不是， 之前有这个经验的，是不是？ 对，改版前跟改版后我都参加过。 哦， 厉害，怪不得他非常有底气、啊。 那之前是咱们的这个周冠军擂主吗？所谓的？ 没有，最后输了。 啊、最后，最后啊、嗯，估计可能就是后面有选手超过他那么一分两分啊。 对的，后面选手轻松呀。嗯、 哎，那也是啊。 好的，周小姐，来今天的第一关是非题，祝你好运。Ready。 是问题，郑伊健的粉丝叫伊面。 对， 早安节目虽然每周三聊美食话题，但是美食单元每天都有的。 错。 北海公园在北京，北海市在广西。 对。 孤独星球是专门介绍天文知识的系列丛书。 错。 徐佳莹有一首歌叫 MVP。 对。 水滴形切割的钻石一定比经典切割的要贵。 错。 符合条件的现在随身办上可以办理养犬证。 对。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是普希金的长诗代表作。 错。 飞盘在非正规比赛是不一定要有标准场地的。 对。 昨天撒哈老领哥介绍的是一部美食电影。 对。 好，答完了。 好， 时间还有够啊。 我们来复一下盘啊、嗯、昨天我们撒哈老领哥介绍的是什么呢？ 一部美食纪录片。 风味原产地。 哎呦，我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啊。 吃饭吧。 哎呦，太下饭了。 一集就10分钟。 对的。 你可以看到好几个菜色。 好，所以呢最后一个有失误啊，它不属于电影，它属于纪录片。 对的、嗯、再来看到徐佳莹一首歌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 啊，不是 MVP， 是 VIP， 而且昨天在节目当中的歌单也有播过。嗯、 对、嗯。有一道有争议的题目就是郑伊健。 哦。 个人觉得一面是指郑伊健本人 哦，不是粉丝 是吧？对，所以我是这么认为、嗯、啊，你就觉得算他对、 啊、 应该也不影响结果。我们看看最后的成绩如何，因为回答了10道题都答完了，正确率很高、嗯、8道题。 好的， 我们要恭喜周小姐，你可以进入下一轮啦。 那么周小姐你要闯关吗？ 门问一下是什么类型的题？ 历史，非常明确的指向历史、嗯，而且我再告诉你是清朝史。 哟，今天这个放水有点厉害。 嗯， 那我试一下吧。 试一下是吧？ 好， 来，好了，请听题啊。清朝 唯一被废的皇后是谁？哪怕你告诉我她是谁的皇后，我也算你对。唯一被废的皇后， 三 二 一，顺治的皇后， 顺治皇帝的皇后，恭喜周小姐回答正确。 哇哦！ 你可以说她的汉语名字叫孟古青，你也可以告诉我她是博尔杰基特氏，或者告诉我是顺治皇帝的皇后。 好的，古装剧集专门是演她的故事。 哎， 我们下面敢问一下周小姐芳名， 对，好听的名字， 嗯。 啊，我那个我英文名字叫 Candy， 哦，也叫 Candy 啊。 中文名字叫周佳怡， 好听呢、啊。 哪个怡呀、啊？ 怡人的怡， 对， 自然 自得的怡、 啊， 对，家是 家人的家， 对， 对。 好的， 对， 周佳怡， 恭喜周佳怡小姐， 恭喜恭喜， 周佳怡干杯了， 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 来， 这首歌送给谁？ 怎么接？ 什么歌啊？ 莫文蔚的《当你老了》。 那这个送给 Candy 啊，他说了呀， 啊， 他喜欢名字当中有中药的。当我老了，依然是一颗糖。 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唱给你的。 好的， 当我老了，随着年龄的沉淀，应该会积累更多喜欢的中药的名字 啊！你别说啊，说到这个歌和名字的关系呢，你会发现不同年代的名字起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对， 而且会有一些年代感，那个时候的特色的彰显。 嗯， 比如说我们爸爸那一辈就可能喜欢用建国啊、建平啊这种。会比较多，而且他们有瓶子背啊什么的之类的。 哎，女的们美娟， 哎， 对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看名字蓝 美霞、 美蓝， 哎，对对对对对，美蓝湖， 能够知道她是哪个年代的人， 是是是， 对不对？ 嗯、 啊、 嗯，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让你一见倾心的名字啊，可以是人名、地名、菜名都行，来看看大伙儿怎么说的啊。 啊，石头他说，哎，你看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说这四个名字特别的完美。 铿锵有力，配合威武、这种啊极具威慑力，而且呢名字又点出了他们的出身，是都是特别常用的字，写法也不难，对吧？哎呀，他说现在真的得好好学学怎么个起名法。但是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你单叫一个名儿的话， 单名儿对吗？ 就是这四个人当中单拎一个出来，你觉得好像没什么， 对， 只有四个人全部站在一块儿， 是 一会儿觉得很威武。对吧， 是 F4 吧， 哎，这必须家里有四兄弟哦。 而且石头他挺这个两极分化的、 哎、 刚才是壮汉，接下来呢他又说了性达雅的典范， 哎，玛丽莲梦露， 嗯， 秀兰登布尔啊、哦、都是和本人极为契合的。我刚才也说啊，我说石头先生这个能知道性达雅，一定是在文学上颇有造诣。 而且他就说到了另一种，就是当时的 翻译 文化，译、嗯、 对，就是达到性达雅、 嗯、 或者性雅达都可以啊。 哇，他对名字好有研究啊。 哎， 来看双子星。嗯，我曾经啊看到电视里有一个真实的采访啊、 哎、 被采访人姓管啊，然后他的名字叫管弦月， 就 我当时就想啊、wow. 这个人的爹妈是有蛮有趣的灵魂的， 说不定都是音乐家啊、哦哎、那我说不定 一个人也挺热闹的哈、啊、管弦乐、 哎、管弦乐呢，那多音字吧， 乐乐 乐乐、 嗯、 对吧， 嗯，还是石头啊，我刚说他对名字很有研究，是因为他前面还发来了、 哎、 说他其实最爱的一开始想到是武当七侠的名字， 嗯，张翠山， 对，简直就是一幅山水画，他们是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松溪、张翠山、殷离亭、陌生谷，哦，现在再回忆真的， 对的， 确实很有风味， 我水墨画的那个样子就呼之欲出了，是吧、 嗯、 啊，然后再来看到 Jason， 他说了，说到名字香榭丽舍呀， 啊，是 对吧，这个名字你看把一路的风景他都给说明白了、 嗯、 而且是音译哦，这就是我们达到了性雅达， 对的， 你看哈、嗯、 再来看小军，他说到的是蔡明，刚看到这个名字白玉翡翠，哇，很别致，很别致， 就 觉得很雅、 嗯、 端上来品相也搭配，尝下来味道，哎，还真不错。 那具体是个啥呢？ 就是 白玉翡翠大白菜， 可能是高汤熬的白菜吧。 对对对对对、嗯。 但是你觉得这个名字是给它注入很多灵魂的？ 是。 它可能很普通的食材，哎，但你吃的心里就是美滋滋的。 感觉吃的不光是一道菜，嗯、吃的是一种精髓，是一种沉淀，是一种文化啊、 嗯。好， 同样还有说 到优雅致的、嗯、还有木木，他说十几年前认识一位姓来的朋友， 来去的来， 对， 来不来的来啊？ 啊、 嗯，哦， 叫来梦。在当时的我的认知里面觉得，哇，怎么有人姓来单名一个梦，好梦幻的名字、 嗯、 人也长得漂亮、嗯、确实人如其名， 但是上海话呢读过来就特别的忙碌，来忙 啊， 来 忙， 来忙， 我都萌、啊、忙，嗯， 哎，他小名叫什么，忙吗， 萌萌， 名字好像还多萌啊， 小黑你有 来萌， 对，萌、 对吧， 萌、梦是在名字当中直接发那个音啊、 嗯、 好， 还好不是单名一个事儿， 是吗， 来事儿 来事儿， 好，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让你一见倾心的名字啊，人名地名啊，各种名字都可以，你印象深刻的可以通过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啦， 嗯，此时此刻呢让大家开始发送关键词歌词，歌词两个字到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歌名啊、 嗯、 是不是也能够触及你的心灵，我觉得也蛮美的， 今天的心情和天气， 对， 因为今天的风很容易吹乱你的发而且呢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词写得相当好， 嗯， 昨天呢也碰到了这位 词作人 哦， 林老师， 所以今天就来唱唱这首歌吧、嗯、 好的，赶紧把歌词发送过来吧， 本节目由更多活性蛋白活性酶的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特约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慧娴。音乐和生活都要时刻鲜活。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喝得到的活性营养，伴你鲜活每一天。 早安新发现，由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区冠名播出。是的，你没有听错，沪上名区双十一家装特惠正式开启，签约整装就送冰箱、空调、洗衣机、油烟机等十一大好礼，还能享受十一大公益升级，最高价值50000元。拨打3159927预约报名。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是真心的吗？怎么此刻什么也没留下，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谁也不记得什么，往事就像雾气慢慢的蒸发，到麻木也许就放得下，就让我的泪不停地去冲刷，冲刷你曾经亲吻的眼睛，像春秋像露珠一样的冰雪，那瞬间的拥抱仿佛在记得你和我的爱情童话。 今天总体啊，大家都要唱出那种美感， 是 那种飘落的摇曳感， 而且是那种易碎的美感， 是的， 好高啊、 现在不就说嘛，他演出了一种易碎感， 对、 这个演员演出易碎感的，那呱喳， 这是人家的境界， 就是易碎清冷，现在好流行啊、 反正现在对于这种艺术评论呢，越来越多的新的词汇啊，让人捉摸不透。 要还有一种爱情当中的疏离感， 这不就是若即若离了，心思活络个这个叫，我跟你说、 但是刚才歌里啊，说到这个地名伊豆，这个名字我们也特别喜欢啊。 对的啊，蛮多翻译当中都有的， 是， 知道它的温泉应该蛮好泡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各自战队当中的人员啊。第一位呢，周婷，他真的把这首歌唱出了电视剧主题歌这种感觉， 有剧情。 对的， 来 听听看啊， 有 一号选手。 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撕开我记忆的伤疤，让往事像雾气慢慢的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他特别像冰雪女王从城堡里出来以后，一边踏着雪地唱那首 Let It Go 的那个感觉， 有 对吧？一边走一边顶着风雪，然后 招呼一边唱歌， 对 不 对？对， 有阻力，对吧？ 对，前面是有个很明确的对象感的，我觉得很好 有 啊。来，昨天我们有请到一位男生是 Tommy， 对吧？ 对的。 今天 Tommy 又来了， 啊、 我先让他出场，因为我的二号选手太厉害了。 好的。 先请 Tommy 啊。 好的。 来， 看有没有比昨天更厉害？ 看看啊，有请。 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撕开我记忆的伤疤？让往事像雾气慢慢的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还可以，就是他的水平稳定， 昨天更胜一筹， 对 吧？就是问他的心有独钟。 对，今天这个歌路呢，可能没有特别的对他的路子。 我从他身上就知道了，选歌是很重要的 啊。他的生命当中可能没有飘过几场雪。来，三号选手， 女生，我们来听听看这一位啊， 拿， 就叫拿， 来，有请， 来吧。 风吹乱我的发， 哇 哦，撕开我记忆的伤疤，让往事像雾气慢慢的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可以的， 你看， 可以的， 来了。 哎，我们骑的可高了、我们接下来这几位都是撩人的声音，对 不 对？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把那个 Tommy 放前面吗？因为我要， 我也是， 你们有战术啊？ 当然， 我的 Lily 也来了， Lily 来了， 是这样的风格，也是撩人的，好吗？ 姐， 我们就随便选一段啊，来，四号选手 Lily， 有请。 为何心有 天 使间风 吹乱我 的发，撕开我记忆的伤疤，让往事像雾气慢慢的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哎，有点这个味道。 他哭啊，都是梨花带雨，都是美的。 这个雪好浓啊， 对不对？ 他哭的时候气息还是那么稳定的。 是啊， 哎呦，让人怜哦， 让人怜爱啊， 领怜有吗？ 他的泪啊，就跟温泉混为一体。 他的泪不应该是掉落的是珍珠吗？是不是啊？这种感觉就来了，呼之欲出。 来，你的五号，我好期待。 我的五号选手啊 ，Miss 七，他也发了一个冲，努力了，今天你真的值得。来，有请啊，来。 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撕开我记忆的伤疤， 让往事将无情慢慢的惩罚，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你们 好好听、啊、 你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没有什么选择， 就是五号了呀。 他的业务能力真的很强。 你已经用到业务能力， 是 怎么这么样？ 等一下，这段我发给林海老师听一下， 对吧？ 真的厉害。 林老师刚才三金唱啊，哎呦，唱的蛮好听的嘛，啊， 碧女苍红嘛， 压力也都六号选手， 极有可能啊。哎，Miss 七啊，五号，刚才是五号 Miss 七， 你让六号选手怎么接啊？ 来， 但是 六号， 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 ID， 只有他能接。 谁啊？ 真的没有，今天没有人更适合出现在六号了。 红牡丹吗？ 他的 ID 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漂亮， 真的就是他的 ID。 来， 有请天行健。 我们来听啊，男生， 好。 为何现在只剩下我睡眠我的发， 可以 撕开我记忆的伤疤，让往事像雾气慢慢的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我觉得这两个人 我跟你说 是有 CP， 是有画面感的。 天行健是打动我的、 哦、 刚才 Miss 七他是 业务能力超强， 是教科书、 嗯、 所以每个人的可能喜欢的方向不一样。 是的， 好，我们来复盘一下啊，今天好精彩啊， 今天真的是神仙打架了。 真的，一号选手呢是电视剧开场女主啊，周婷。 嗯，二号呢是我们昨天的领航员 Tommy。 嗯，三号呢是今天第一个把 key 拉高的女生那。四号是非常撩人的、 嗯 啊、也是撩人的 Lily。 五号呢是这首歌曲今天这个发挥的标本，业务水平非常高的 Miss 七。 那六号就是扛住了压力，在他的歌声当中你仿佛能看到雪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哦呦，我们今天把 自己 的选手都描摹的，哎呀，好了，来一二三四五或六啊，请各位慎重投票，你只有一次投票的权利，单发出一二三四五或六单一一个阿拉伯数字到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来。稍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激烈的竞争最后会花落谁家。 大家还点播，他说明天天行健你继续下周一好吗？已经有人来问五号的联系方式了。 真的 我的天哪、 哦、我就说 Miss 七如果在之前我们什么加个微信的单元啊，他只要一开嗓、嗯、加直接就加上去了，是吧、嗯、 矜持一点好吗主持人们、 主持人不矜持，矜持不是我的风格。 好的，上午的七点五十八分了，稍后进入到今天八点过后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啊 哎、又精彩了。我跟你说昨天这个惩罚呀、嗯、我看的是 欢乐吧开心吧男队队长、 非常，我觉得以后就按照这个路子来。 我跟你说、 不要剑走偏锋， 哎，我们女队要么不输啊、 怎么 一输啊、 哎、怎么了 就输的你们撒撒意 啊，对，好像男队以前的惩罚都是毛毛雨一样的，哪次不是撒更的啦、 啊、我们真的不认真的、 哎、我们不认真 华油我也去联系过了、知道吗？ 是华油联系好了这件事情我很佩服。好了，各位请锁定在 Love Radio 103.7 由沪上民居总冠名的早安新发现，八点回来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啊。 世界杯是球迷的狂欢，虎虎养车双十一是车主的狂欢。 双十一上虎虎买轮胎，轮胎买贵两倍赔差价，虎虎真心实意，双十一轮胎买贵就赔两倍差价，详见虎虎 APP， 养车就是虎虎。 石库门海派黄酒开创者，石库门酒体清透，228道工序大师监制，石库门品质鎏金，800万坛基酒百里挑一，甄选食材滴滴醇香，石库门海派黄酒开创者。 一词是他们对人生海海的吟咏，一曲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格勒利亚第29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终将举帆驶向大海， 在你身边的海岛艺术中心格勒利亚。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Love Radio 103.7，现在是早上八点。 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从睁开眼，一直到哄我入睡。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 Radio 挚爱台歌，由本土装修大品牌上海整装倾情呈现。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影壁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早安新发现，有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民居冠名播出。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covery Morning Show。 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食，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景，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事儿，早一点也会陪你吃早点，把上海放在耳边。早安新发现，早一点发现不一样的上海。 早安新发现。 上午的8:02，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 Love Radio 103.7，正在播出由沪上民居总冠名的早安新发现。本节目由光明随心订特约播出，发现新鲜牛奶，唤醒新鲜早晨。今天是2022年11月4号，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清新姚永清。 各位早上好，我是卡卡卢卡斯。 各位早安，我是婷婷天地。先来恭喜一下今天的5号选手 Miss 七，获得了我们今日领唱员， 堪称业务标兵啊！来共同关注新发现了，来看到天气情况。受到北方冷空气的扩散影响呢，本市今天早晨到上午会出现短时的小雨，雨水的打压之下，气温将会一路走低。预计的今天最高气温会降到17度附近，最低气温呢会有13度左右。那并伴有4到5级的北到东北风，体感是阴冷的。本轮的冷空气影响过程当中啊，气温最低点将会出现在明天的早晨，市区最低温度只有11摄氏度，或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 从今天开始呢，国家会展中心核心区域就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了。途经该区域及进出虹桥枢纽的车辆驾驶员要服从现场民警指挥，根据相关指引有序通行。今年展会期间，除了延安路中运量71路依旧延伸至 P1 停车场外，在国家会展中心东入口还安排了一条常规的公交线路入驻，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还可以均衡展馆客流。 2022第八届上海街艺节昨天拉开了序幕，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24位上海城市艺人将会在广场、商圈、街头巷尾带来约40场演出，在进博会召开之际，为城市增添一道艺术风景。值得一提的是，每位城市艺人在上岗前都要签署上岗表演的有关规定，尤其需遵守14项守则，这之中包括不持证绝不上岗，表演期间绝不扰民，不迟到早退，不发生任何不文明行为等。 心若倔强，泪也干凉，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明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 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单元由更多活性蛋白、活性酶的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特约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慧娴。音乐和生活都要时刻鲜活。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喝得到的活性营养，伴你鲜活每一天。 好男要和你斗。 好男要和你斗，这一轮呢，两周的比赛结束了。 嗯， 哎呀，轻松的裁判，你看啊， 不是啊，我也为女队担忧啊。这次真的大比分，差距有点大。男队最终比分定格在了44分，女队28分。我看说44分， 你什么时候为男队担忧担忧呢？ 就是呀， 男队不需要担忧啊。男队我想看的挑战项目好多， 比如 我都帮他想好了 啊。 男人过了18岁就不能穿得像个小孩子了，要穿得成熟一点。 哎呀， 本轮呢，女队啊就乖乖的去惩罚了啊。灵感呢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最近啊刷到一个这个微博， 嗯， 然后就觉得哎试试看吧。 对，我曾经呢有在那个甩汁机上面啊， 嗯， 吃麻辣烫 啊， 而且那个汁儿啊嗒嗒嗒甩的，然后人就上下颠簸。今天呢你也是动态的。 对对对，甩脂机上我也化过妆，我觉得甩脂机比它要容易，说实话。 因为重心还比较低嘛。 对，因为你至少是坐着。 哎，对对 对。 对 不对， 嗯， 啊，然后今天呢就是在跑步机上来尝试化妆。 太厉害。 友情提醒啊，我们是在这个各方面安全的前提下啊， 嗯， 在这个封闭环境当中完成的。 本节目 不建议大家这个效仿啊。 对对对，自行尝试有危险啊。 啊，只是为了这个给大家看我们节目组的诚意和效果， 嗯， 哎，但是我觉得真的叫惩罚，就是你知道，本来啊表情管理就很差，对吧？ 嗯， 一开始要素颜，再加上啊层层叠叠的双下巴， 啊， 哎呦，这期 节目层层叠叠啊， 哎， 你以为你是梯田啊？ 真的呀，没有夸张啊。 哦， 所以我们稍后的视频呢也会同步的在 Love Radio 微信平台来推送给大家，嗯， 现在正在陆陆续续的推送当中，所以说大家这个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开手机看到我们 Love Radio 的微信公众号， 嗯， 如果你已经收到的话呢就可以点进去，有几张动图之后啊你就可以直接划掉，先看那个视频吧。 哎，先看视频 啊，不要发关键词视频，在 Love Radio 公众平台头条就会推给你的啊。 是的， 哦， 好 的， 嗯， 那既然看了视频待会儿再顺手点一下预约啊。 嗯， 对对对，马上我们就要视频直播了，各位啊。 好，现在呢我们先通过音频的方式来感受一下这个在跑步机上化妆的惩罚，它到底有多精彩呢？ 好男要和女斗， 好男要和女斗，本周女队来惩罚啊。最近大家都知道呢，青青热衷于健身，哎，所以有点膨胀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要来挑战在跑步机上化妆这个高难度的挑战，而且真的心还蛮大的啊。你这张脸啊，丑 丑陋的脸示人，然后看看我在跑步机上会有怎样的发挥，同时展示一下我最近的健身成果。他在哪里？这块斑，闭眼盲拍，眼圈好重啊，太遮了，就这样吧。我们真的很不体面，这样非常不安全。啊，刷子掉了，我要不行了，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妈妈救我！啊，我想放弃了。可以说这眼线很狠，非常狠。我等会儿再修，不要照镜子了。啊，是不是已经画出来了？最后我要冲刺跑了。小编，腮红、口红，我们忙上，气色好，不腮红就可以了呀。来，口红，我忙涂一下。啊，我鼻涕都要出来了，涂口红我没问题的。 啊 ，later。 所以现在看这个妆还可以吗？看我的汗珠，好男和女斗挑战到此结束，啊，我要去洗澡了，好吗？希望下次女队加油。 看过了精彩的挑战视频之后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精彩，真的是相得益彰啊。 对，特别喜欢前面的风风火火， 是 似乎讲的就是我啊，就是在跑步机上面加速的你啊。 你别说啊，在跑步机上最后两首歌啊，我可以听着它，然后呢把十二倍速调到14，就哗疯跑，跑完以后，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做过跑步音乐嘛。 嗯， 来看大家弹幕啊 ，QS 要说青青啊，你也太实诚了， 那不然呢？ 边跑边画，跑的还挺快的。 对， 大概有最快的11点几， 是吧？ 12，嗯，对。 我以为你会上来先适应一下，从6开始到8， 没有没有， 可能要画眼线的话，我觉得稳定在8就才能不手抖啊。没有想到你真的在跑， 就真的跑呀， 朋友们，你想跑步机上不跑，难道走啊？而且如果他的速度调，他、 啊、 如果速度调上去，他不跑的话，他人就下来了。 对啊， 他不实诚不行啊，他必须在那个履带上啊。 对 是滚动的嘛？ 你跑的时候要把化妆品一翻出来都已经很费劲了。 没有，一翻出来有小编帮我这个递 翻着 递过来。 对他本来呢，这个设计还想是说找一个不太懂化妆品的男生，比如说我，他就说哎，你帮我拿个什么刷子，然后我还挑，哎，在挑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不停的在跑，这也是消耗体力的一个过程。 对，关键是真的像画一些。就 细节部位， 你要把睫毛夹翘， 怎么夹？夹到眼皮嘞？ 就非常难，所以 把眼皮夹红， 就只能够盲涂一下就可以了。你别说这个妆还不错的， 真的啊，哦，那没有大面积上色，下次我来给你画，我在跑步的时候给你画 啊，行吧？ 哎，这个时候呢，这 算惩罚谁？请问？ 惩罚你。当然是惩罚你了。 那不是两个人要一起跑吗？ 也可以，上面有两台跑步机， 那个就很精彩了。我跟你说，哎，你们看过重庆那个飞天的那个缆车一样的吗？ 哎、 两个人转上去，哎，握手，我们也在隔空，哦，这个精彩。 哎、我们对位，大家吃，对位对方吃东西。 那不能穿浅色的衣服， 可以 啊，但是得啊 啊， 对，不然 穿的鲜艳一点， 见得一塌糊涂， 扎一点啊。 那你要吃麻辣烫， 你想吃什么？ 都可以， 潮汕牛肉丸， 对，丸子都夹不起来，乒乓球都弹掉了，好吧？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Love Radio 的公众微信平台啊。今天的头条推送呢，这个视频就会推送给各位了啊。 是的，也同时提醒啊，各位9点钟开始就会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谢谢沪上民居作为咱们的栏目福利官，沪上民居本次双十一放大招。沪上民居承诺咱不玩虚的，让消费者享受实在的聚会折扣。但凡计划装修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双十一期间呢，你只要报名到任何一家沪上民居的门店啊，不管你签约与否，都可以免费获得一本装修验收宝典，哎，心里就有底了嘛啊。那期间如果你是在沪上民居签约整装的话呢，他会送你冰箱、空调、洗衣机、油烟机等等11大好礼，都是大件，享受免费的升级11大的工艺福利，最高价值50000元，水电隐蔽工程质保20年，不容错过的大额装修消费券等等。此刻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关键词报名，报名两个字到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来填写表格，表格完成之后记得一定要提交，那这样系统当中就会有你的个人信息啦。好了， 记得发送报名到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稍后呢，进入到今天音乐疗愈室，也是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期了， 收官了。 这个主题的 作品， 对这个主题的收官之作啊，咱们是要前后呼应的，首尾呼应，要点睛， 要跟伍佰老师抗衡的呀。 哎，对的， 这个主题伍佰、那英，对吧？ 还有他， 还有他 和他，连这一组 CP 都没有换过。 是啊， 好了，期待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就是今天的音乐疗愈室。 本节目由更多活性蛋白活性酶的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每升200毫克免疫球蛋白和更多活性营养，让我的音乐优秀加倍，新鲜活力就要光明优倍。 因为有你所以光明，2022光明优倍为好人点赞正在进行中，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汇聚为你我心里的光明力量。关注上海新闻广播直通990节目直播及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走心连麦，继续为好人点赞暖心之旅。 林内明装采暖为已装修好的家庭打造专属采暖方案，最快8小时完工，更温暖更舒适，老人小孩用了都说好，明装采暖选林内，详询林内微信公众号。 上海大剧院联合别克品牌推出2022艺术季，10月启幕，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火热来袭，孟京辉、陈默也大咖汇聚，300方市集等你来玩。 百年广播，生生不息。 上海广播博物馆，追寻声音历史。 东方唱响，我们这十年，倾听时代的旋律。 阿基米德声音盛典，共建广播新未来。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早安新发现，有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居冠名播出。想装修的小伙伴请注意，沪上名居双十一装修特惠重磅来袭，局部改造只要20000元起，快速翻新网红客厅、网红卧室，还有大额装修消费券等你领，赶快拨打315-99927预约报名。 音乐疗愈室， 咱们就是说呢，谁的创作欲望强烈，谁写的歌就多，谁写的歌多呢，送出去的也多，同时被退的几率，哎，它也就变大了。所以但凡像伍佰啊、周杰伦等等这一系列的唱作人啊，一定是送歌被拒专业户。当年写歌被拒，好吧，拿回来自己唱，这个主题的收官之作呢，还是要回到这一对才子佳人的身上。他们是谁？周杰伦和张惠妹。双截棍啊，你不要，那忍者你要不要？哦，还是不要，你都不要，那我就都收入在范特西专辑当中。两首歌拿回来自己唱，结果他都红。我们一直会讨论，会猜测，那些拒绝过周杰伦啊、伍佰啊、吴青峰等等主动送歌的人的歌手们，他们自己会不会后悔呢？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那些被拒绝的创作人后来自己成为了大明星之后，会不会记恨呢？我觉得更是不会的，因为他们都对音乐非常的认真，也非常明白个人情感和工作的边界，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在有朝一日并肩站在一块儿的时候，这些陈年往事分享出来才更加的为人津津乐道。所以今天的收官之作，来听到周杰伦曾经想写给张惠妹，结果没有要，拿回来自己唱红了的《忍者》。 你看看 范特西当年的时候收录的这些歌啊，那么的创作的灵感迸发以及创意的集聚，那么多的元素全部都给你拿在一块儿，一个都不违和， 嗯， 是吧？ 但大家还是很难想象啊，阿妹唱这首歌什么感觉？ 对，在同期的时候，确实阿妹好像没有办法想象到她唱，不管是双截棍也好，还是刚才忍者也好，但是你们发现没有，她不是抗拒这种风格的， 对的， 因为在后面阿密特，你我们之前也说过， 还有分身啦， 对吧？三千三夜，包括三千三还早一些，开门见山啊等等，都是那种重摇滚，很激烈 的，可能当时寄给阿妹的是个 demo， 可能词啊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哦。 但是这种动感的节奏，我觉得阿妹其实还是可以试一试。 对的，阿妹 OK 的。 但是就是因为像刚刚你说的，周杰伦因为创作太多了， 对， 灵感太多，然后给太多人写歌，才导致他被拒率很高。 他也给刘德华唱歌， 写 歌，刘德华不要。后来他们开演唱会，他请刘德华做嘉宾，因为说当时你为什么不要我的歌？我们的天王呢也是蛮实在的，因为当时你不红啊， 没毛病啊，是。 只是很可惜的是，这首歌周杰伦自己也没有拿回来唱，所以说没有办法入选这个主题。 但可是 歌本身是好听的哦。 对，可能当时他们觉得不红的歌，周杰伦一唱就马上爆火。比如说还有《龙卷风》，一开始是周杰伦写给吴宗宪的，然后宗宪觉得、 哦、对、 哎、 什么呀？ 龙卷风，他可能会是这样唱的，觉得不太适合。 我这首歌适合你，我 拒绝他了。然后周杰伦还是很喜欢《龙卷风》的旋律，于是就自己把它拿回来。 所以任何 加入专辑， 对任何成功的背后，不光是你要有才华，这首当其冲的。另外，你需要一个坚持的过程。 对， 你就是在你没有成功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你会成。但是你的坚持，你的这份坚守，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有关于名啊，名字有什么样的名字让你一见倾心，人名、地名、菜名都行 啊。 今天说菜名的不少，双子星说了呀，猛龙过江、 啊、这是个老梗了。 哎、酱油汤上面飘着两根葱。 哎，对的，好像是曾经哪个单口相声还是什么地方， 是吧？ 说专门就是想说现在这个菜名让人起的看不懂，然后呢，菜牌上都是写的猛龙过江啥啥啥的、然后上来就是这玩意儿。 但学海无涯说的这个饭店名，你们听听看，喜欢吗？ 什么？ 在黄山脚下有个饭店名叫做无饿，就是饿肚子的饿啊，不坐，进来坐一坐的坐。 哦，就是如果你不饿的话，就不要进来；你饿的话，但凡你就要一定来了啊。双重否定等于肯定嘛？ 对的。 啊，这个跟上海有一个周天周地是一样的呀。 哎，今天有人说到 上海，我做梯做地， 提到了，提到了， 对不啦？ 就好像之前我们一个领唱员的名字让我印象也很深的， 什么 ？Galos。 五颜六色啊， Hello总， 我人家是五颜六色，跟叫五颜六种什么关系啊？ 喏，用来走在沙滩上就说了呀，理发店的名字叫三千烦恼丝， 全部剪掉。 哎， 不会剪掉，是我三千吧？ 也贵了啊，我要请物价局去查一查了。再来看到啊，脑面险，他是肯定是有研究的。他说我喜欢历史啊，也因为自己职业的关系。他说对于翻译过来 passport 护照这个名字。他觉得很有感觉，他特意研究过。但是大家都知道 passport 翻成中文是护照的意思，但其实从英文字面翻译过来是口岸通行，它很直白，没有什么润色啊，就是准许你通过这个口岸的一个证明而已。那为什么要叫护照呢？其实在我们古代中国的时候，人家称其为渡牒、符节、官房文书等等啊，就像我们看《西游记》的，也就是通关文牒嘛，对吧？那 passport 一词呢，它是于1845年首次被翻译叫做护照，并一直沿用至今。意思就是根据通行证的证件来证明你的身份，提请边关的防检检查，予以保护和关照。还有这个双重意思在，所以给予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之能，那大家就觉得说，哎，他也达到了一个翻译的信雅达， 就比较周全， 对， 特别是也是有一种，哎，祖国很强大，保护在你的身后，是你坚强的后盾这个意思，那关照和保护嘛，就有了。 那既然说到这个，看看努力奔跑的兔兔讲，他说呢，我的儿子姓司。他是2000年出生的龙宝宝， 哪个司啊？ 司令的司，司令的司有呀， 有，我数学老师也有。 然后就为他起名，单名一个“林”字，麒麟的“麟”， 司令， 对，谐音就是司令 啊。 然后在今年呢，他儿子如愿入伍了空军 哦， 所以他祝愿司令啊，能够人如其名，在部队好好的有一番作为，加油！ 再来看李宁，他们家有三个宝宝， 他自己叫李宁， 对他自己叫李宁，老大叫。笑笑， 李笑笑， 老二叫哈哈， 李哈哈， 老三叫嗨嗨， 哎嗨嗨， 说有的烦恼， 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是吧？蛮有趣的啊。嗯，同样还说到那个小鱼儿，他也发来了曾经那个赵丽蓉老师的那个《太后大酒楼》《打工奇遇记》嘛，当中不也是吗？宫廷玉液酒，对吧？还有群英啊，群英荟萃，对吧？萝卜开会，其实就是东西啊。 还有六月的长耳朵，他的取名思路是后来很多爸妈都会用到的。 嗯， 他说说到名字，首先想到就是我家的娃两岁前呢，他的名字是很平常的，就叫心仪。 他还改过一次了， 改过名， 是不是？ 哦，就是心旷神怡的意思，心仪。 嗯， 后来因为重名太多呢，有一次去拿错了药，所以呢，就很果断，我想把他名字改了。改名的思路是取爸爸的姓，妈妈的名， 嗯， 再加上呢，他是家里的宝，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但是他也没有具体说到底叫什么，只是形容上学之后老师首先记住的就是他。 哦， 名字比较特别， 对，这个标签性特别的显著。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如果是节目组的话，卢青宝。 宝宝是啥？ 就他最后一个字要落在宝吗？ 宝啊，家里的宝啊，就是 那宝很多啊，比方说男也可以啊，女女，对吧？也是宝的意思啊。 嗯， 再来看好多鱼，他说目前啊，我接触到的人名当中最好听的是我女儿幼儿园的老师严老师，他的全名就叫做严如玉。 哇哦， 嗯， 这个也是蛮古风雅韵 的， 就是颜如玉， 就叫颜如玉。 哦， 啊， 不错不错。 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好，安妈说我们有个同事啊，姓夏天的夏，他就叫夏凡。 仙女夏凡啊， 果然不平凡， 他都不用说自己是仙女，对吧？ 啊，对， 人家叫夏凡， 是的是，谁能夏凡的？反正是天的神仙， 啊， 都不用赘述了，是不是？啊， 还有唐磊磊说，大学同学是舟山人，他们那边有道菜叫东海小白龙。 嗯， 刚听上去觉得好霸气啊，结果他说其实就是海鲜蛋菜加豆腐做的一道菜。 哎， 好吃的呀， 是吧？ 东海小白龙， 别太木了，好吃。 啊，然后再来看到这个 ING， 他说想分享一下我女儿的名字，俊，就是邪王旁，然后一个君子的君，俊啊，怡俊美玉也，意为呢是我们的掌上明珠，怡呢就是素雅万方，希望以后啊成为一个知书懂礼的女孩。不过呢，最喜欢的还是她的小名啊，叫肉肉。 肉肉， 牛牛，牛牛啊，牛牛，哎，那宝宝子牛牛子 啊， 等等啊，就是很宝贝的这个意思啊，自带温饱，不愁吃穿， 嗯， 啊，也是美好的寓意啦。 好的，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让你一见倾心的名字啊， 嗯， 名字背后无论是地名、人名、菜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其中的话题。 好，那既然周杰伦之前写歌给张惠妹，张惠妹不要，那就请张惠妹自个儿出来唱歌吧。啊，唱 的。今天还有一个地名被一直提及的，我们等会儿也要放放他的歌。 哦， 对不 对？ 好 的，嗯。 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本节目由更多活性蛋白活性酶的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特约播出。 好想喝奶茶哦。 光明乳业携手百年老字号汪裕泰精心出品的龙井奶绿、光明高品质生牛乳、筋膜一千亩、汪裕泰全糖龙井茶粉、L 阿拉伯糖， 好喝轻负担。 上光明随心订 App， 龙井奶绿国潮正当红。 早安新发现，有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居冠名播出。是的，你没有听错，沪上名居双十一家装特惠正式开启，签约整装就送冰箱、空调、洗衣机、油烟机等十一大好礼，还能享受十一大公益升级，最高价值50000元。拨打3159997预约报名。 丽华快餐，您企业的团餐专家，30年坚持以客为尊、以信为本、以诚相待的经营理念，为做好每顿盒饭而不懈努力前行。关注丽华快餐微信小程序，找企业私人定制吧。 让我们欢迎广电五 G 闪亮登场。 我拥有迷人的700兆赫兹黄金频段，5G 信号覆盖广更清晰。 我全新的192号段靓号生日号，你想要的号随心都能选。 我知道你已经有了它，但你的手机里还需要一个我。 中国广电5G 全新网络，全新亮相，拨打10099体验更广更精彩。 疫情防控不可松懈， 坚持3件套五还要，做到不扎堆不聚集。 牢记两必须，进入公共场所必须扫场所码，必须按要求做核酸检测。 符合条件的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一旦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就诊。 疫情防控需要每个市民的积极配合。 上海广播与您一起筑牢防疫屏障。 疫情防控不松懈，坚持防疫3件套和防护五还要。 防疫三件套， 佩戴口罩，社交距离，个人卫生。 防护五还要， 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上海广播提醒您， 让个人防护成为日常行为的标配， 让健康习惯成为每个市民的无形防护服。 早安新发现，有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居冠名播出。 上海老领鹅之萌宠俱乐部。 上海老领鹅萌宠俱乐部。 本期来讲讲和狗狗相处中你以为的和狗狗真正需要的。很多铲屎官呢，虽然也会做功课，但是也是在经历了多次经验之后，和狗狗的相处中一点一点积累的。所以今天来看看这些知识点，你都注意了吗？ 首先我们来看看饮食方面，许多人呢会觉得狗狗吃骨头嘛，天经地义的咯。 No， 但其实不是的，狗狗能吃骨头，但不能吃细长的鸡骨、鸭骨还有鱼刺，这些呢都会对他们的肠胃造成负担，或是有受伤的风险哦。像这样的饮食结构对狗狗的寿命而言是存在极大的危害的，所以碰到细长的骨头还是要特别的小心。铲屎官们啊，在自己吃饭的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啦，不要被贪吃的毛孩子把粗骨头和细骨头一起和了吞喽。 还有吃的方面要注意的就是，大部分的狗狗呢其实不太适合喝牛奶，但是适量的奶制品和豆制品是能够消化吸收的。虽然狗狗很少会获得牛奶饮品，然后它们体内就会缺少消化乳糖的菌落，因此呢容易出现乳糖不耐症，然后容易腹泻啦。特别是还没有建立完善消化系统的幼犬，盲目的尝试牛乳是不合适的，所以为了安全，像羊乳或者是酸奶都是可以作为替代品的。 然后还要提醒的呢就是清洁方面，狗狗的皮肤酸碱度啊和人类并不一样，所以像人或者猫咪的沐浴露等清洗身上的用品是没有办法在狗狗身上直接用的。来圈重点啊，猫猫的沐浴露不通用， 加上人类的皮肤呢是分为四层的保护结构，但是狗狗皮肤保护靠的是皮肤上的油脂和皮毛，如果破坏了表皮的这个水油平衡啊，那么就很容易导致狗狗出现皮肤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了。所以呢，狗狗除了不能用其他的沐浴露洗澡之外，次数也要注意，不要洗得太勤快，大概啊一个星期一次已经算很多的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毛毛的问题了。 嗯，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 毛 毛，还有毛孩子的家庭呢，很有可能是每件衣服上都有好多毛毛。而像泰迪呢，是所有狗狗当中唯一的几乎不怎么掉毛的狗狗。而许多的狗狗呢，如果掉毛的话，千万不要带他们过度修剪毛发。 嗯， 特别是像对哈士奇这样的雪橇犬来说，他们身上的背毛是抵御寒冷的工具，一旦被破坏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失去御寒的能力。 所以你会看到哈士奇怕冷。 嗯，过度的修剪毛发并没有特别多的好处，但是适当的修剪呢，一方面可以更好的适应不同地区的过热的气候，也可以让狗狗的毛发更加的细腻，而且更加柔软哦。 所以以上和狗狗相处当中你们以为的和狗狗真正需要的，知道了吧？明白了吗？更多的萌宠知识请关注撒哈拉里克萌宠俱乐部，我们下期再见喽。 欺负你傻，对抗 还记得吗？在第一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的舞台上呢，张永华也唱响了这首《求婚》啊，搭配着最浪漫的事，也是感动了现场的无数人呢。 是的，赵永华这个名字啊，哎，他也蛮有年代感的。 对的， 对不对？今天大家 还有人提到了咏春和叶问。 啊，他是觉得名字起得好， 嗯， 跟这个叫什么招式融为一体， 因为一般可能武功的名字都比较刚硬， 对， 但是呢，咏春就包含它的特色。 可是有些武功啊是刚硬吗？你确定吗？葵花点穴手刚硬吗？葵花宝典刚硬吗？ 其实武功的名字也很让人斟酌的 啊，对的， 比如说什么乾坤大挪移 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那种很直白的， 对的。 但是有些仙气飘飘的，比如说凌波微步， 哎， 蛮美的， 对吧？ 还有一些会让你背后一凉的 啊， 九阴白骨爪。 确实啊， 包括这个武侠剧当中的剧中人的名字啊，以后也可以单单聊。 我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钟耀明了，可能就是从小时候看黄药师。 所以黄药师就叫黄药师啊？ 黄药师啊， 黄药师啊， 哦， 不是都叫他黄药师吗？ 好的， 但就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啊， 嗯， 没有人再会再取这样的名字。 黄老邪是吧？ 对，我们来看看地名的啊，洛洛就说了。香格里拉呀， 哦 ，Shangri-La， 这个名字多棒啊！就是心中的那片净土， 是 去或不去都在那儿等你 啊。有一个地方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最后通公路的地方，叫做墨脱，墨水的墨，脱衣服的脱，墨脱。 你之前说过， 对，我之前说过，就是。它其实在藏语翻译过来好像是莲花盛开的地方， 嗯， 就那个意境也很美，然后它的自然生态得到了很大的保护，那现在也有慢慢的在开发了啦，它是我们应该是国家最后通公路的地方， 嗯， 挺漂亮的。 还有一些名字啊，比方说你刚刚 说云南的， 对对，普者黑， 普者黑， 就是你听名字嘛没有那么想去， 嗯， 但是又对它产生了无限的好奇， 是不是要带点颜色黑， 哎，确实， 对， 因为一般啊我们总觉得说是红啊黄啊紫， 对， 很浪漫，一个地名有黑的你就更加想一探究竟，这个黑的地方，较黑的地方能有多漂亮呢？ 自带神秘的气息。 哦，好，还有啊，来看到这个， 大家的启明艺术都来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的 网被刷屏了。 林华英啊，他说我先生姓江，美女江嘛， 嗯， 我在怀宝宝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儿子的话我要叫江道礼，道就是道骨的道，礼就是礼貌的礼， 好听啊， 丰衣足食，彬彬有礼的意思啊。然后呢，他先生死活不肯。觉得谐音梗啊会被起绰号了，尽管我觉得就算起绰号也不是贬义的嘛，蛮好的呀，对不啦？ 对啊， 可惜了这么好的名字啊。最后呢起名叫江天和，取天时地利人和之意，并且我的名字里有个家啊，就有家和万事兴的寓意。括号我真是个起名小达人啊，我也 表扬表扬表扬， 对，我也回复他讲道理，江道理蛮好听的， 蛮厉害的。好，起名小达人二号小小妮，他说他选的是空灵 笔名吗？ 他说这是我家宝宝的名字，希望阿空可以空空的来，然后把他的人生装载的满满当当，希望他的人生可以像夏夜星空般璀璨，成为一个如沐春风如饮甘霖的男孩， 哦， 就叫空灵， 空灵， 空灵， 哦， 好听，像个女生的名字， 对啊，而且前面不管起事是什么姓氏，我觉得都是合适的， 对的， 对吧？ 说到地名啊，来了沈纳木错， 哦， 就是在西藏有太多的名字给了你无限的想象和辽阔感， 对，但其实呢你翻译一下这个错是湖的意思， 羊卓雍错， 对，就是羊卓雍， 嗯， 纳木是他的名字，错就是那个本身那个湖啊， 就纳木这两个字吧看着不太灵动，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当你看到那个照片它的反差感在那儿， 啊， 就心驰神往啊， 一点都不木讷， 对 啊哈啊，同样再来看到这个小鹿家的小包子，他说说一说我儿子啊，小名叫摇一摇，就摇摇，嗯，摇摇啊，我们都很喜欢，本来大名也叫这个摇呢，也叫摇一摇，摇是女赵摇，一是翊坤宫的那个翊，尧呢就是尧舜帝的那个翊啊，那个尧，对吧？ 嗯。 后来报户口的时候，家里长辈就说了：“哎呦，太草率了！难道他六十岁以后叫尧啊尧啊？”啊，后来呢还是妥协了。 好听的呀。 但是小名呢，还是用了这个。 哦， 嗯，叫尧一尧。 嗯，很开心。张伟他说了，我儿子幼儿园老师姓常，叫常乐。 知足常乐， 人如其名，整天笑呵呵的， 还挺好的呀。 哎，你别说，有时候你觉得名字啊，跟这个人是会有高度吻合的地方的。 当然，当然， 对吧？ 哦， 然后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有一个同学一直都没有见到，但是点名的时候我们都记住他的名字。 嗯哼， 因为老师喊了三遍“沉默”。 啊，他就叫沉默， 就叫沉默。沉默在吗？沉默在不在？ 沉默了。 今天说到地名，太多人说到了卡萨布兰卡啊， 是的， 包括陆毅君，包括夜夜夜夜，说从歌曲开始，后来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 嗯，所以呢，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要听到卡萨布兰卡，请各位做好准备，我们九点钟我们的视频直播就要开始喽。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in the paraffins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ies. A rocking light in your eyes. 红星美凯龙线上线下买贵五倍退差，立邦小羊皮魔术漆每平方米158元，方太洗碗机 WK01 只需8280元，双十一买家具建材电器就到红星美凯龙，详见海报。 上海农商银行新秒贴，足不出户解决您银票贴现需求，网银自助办理，线上智能询价，资金片刻入账，详询可洽962999或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 喜宴、寿宴、宝宝宴，相聚最辉煌； 喜事、乐事、开心事，相约最辉煌； 家人亲友团圆年，相伴最辉煌。 年夜饭超值套餐火热预订中。 踏入最辉煌，人生更辉煌。 东方美谷，美丽世界。2022东方美谷国际化妆品大会，11月8日到10日登陆上海奉贤。潮牌美妆，科技创新，赋能美丽产业。东方美谷聚焦世界，惊艳东方。 一词，是他们对人生海海的吟咏；一曲，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格勒利亚第29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终将举帆，驶向大海。 在你身边的海岛艺术中心，格勒利亚。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上午9点。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11家装特惠季开始啦！ 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 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早睁开眼。一直到哄我入睡，黑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103.7。 早安新发现，由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居冠名播出。 先体验再装修，沪上名居11家装特惠重磅来袭，现场体验百套实景样板间，材料工艺看得见摸得着，避免装修套路。来沪上名居找设计灵感，看空间布局，拨打315-99927报名。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covery Morning Show。 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食，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景，早一点发现上海的美事儿，早一点也会陪你吃早点，把上海放在耳边。早安新发现，早一点发现不一样的上海。早安新发现。 上午9:02，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 Love Radio 103.7，正在播出由沪上名居总冠名的早安新发现。今天是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青青杨永青。 各位早上好，我是卡卡卢卡斯。 各位早安，我是 Candy Candy。 我们来共同关注新发现。2022年的深秋，上海马拉松吹响集结号，11月27日上午7点呢，上海将第26次鸣响发令枪，全程以待深爱依然，上马与上海之秋的奔跑之约是如期而至了。本次上马将于外滩金牛广场起跑，终点设在龙起路云锦路，参赛规模18000人，只设马拉松项目。报名通道已于昨晚8点开启，将持续到明天下午5点。11月7日下午呢，将会公布抽签结果，抽签结果公布后到11月8日晚上7点为付费时间，这时没有付款视为自动放弃报名参赛资格。 从今天起呢，国家会展中心核心区域开始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该区域及进出虹桥枢纽的车辆驾驶员要服从现场民警指挥，根据相关指引有序通行。今年展会期间，除了沿路中运量71路依旧延伸至 P1 停车场外，在国家会展中心东入口还安排了一条常规公交线路入驻，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还能均衡展馆客流。 接下来请听上海话的播报，阿拉来看到天气情况。受到北方冷空气的扩散影响呢，本日今早早上到上半日会得出现短暂的小雨，那么辣盖雨水之下呢，搿气温啊会得一路走低，预计最高温度是辣盖17度附近，搿么最低温度呢是13度左右，有得4到5级个北到东北风，天干还是蛮阴冷的。那么搿趟冷空气影响过程当中啊，气温最低的辰光会得出现了明朝早浪头市区的最低温度只有11度，或许会得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度新低。 了这颗心，最好永远存放在埃及，像木乃伊保持着神秘，敲也敲不破，连世界都忘记，你已经老到这所谓真理，我开了心只看到我不是大忌，要我解爱虽然它不该，如果看不开我怎么活过来，爱木乃伊的心在笑，金字塔里闷到老，也许我自己太在意，被抛弃无法忍受，黑暗的沉默不弃，木乃伊的心在跳，抱着希望慢慢熬，我鼓起最后的一分力撑下去，相信真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保持着生命，敲也敲不破，连世界都忘记，你一直唠叨着所谓真理，我开了心就看到我不是他的记忆，要我解爱虽然他不该，如果看不开我怎么活过来，爱木乃伊的心在笑，金字塔里闷到老，也许我自己太无法忍受，黑暗的沉默不羁，木乃伊的心在跳，抱着希望慢慢熬，我鼓起最后的一分力撑下去，相信真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Love Radio 103.7，由沪上民居总冠名的早安新发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呢，已经正式开始了。 是的，今天太多人夸我们了。 白 道不是每次都这样吗？ 我今天就是 白道发光的 贝贝， 白道发光的卢教授，360度 的卢教授， 无死角的卢教授，以及 穿着复古毛衣，好显白啊！而且剪了新发型的青青， 颜色 好看， 很杂的青青， 求口红色号。 就你今天口红颜色很杂，不杂呀？ 衣服颜色很杂， 很复古啊！ 是拍出来杂吗？拍出来也不杂呀。 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你平时也杂的呀？ 杂 杂的点不一样。 快急快我 你今天去走红毯的， 对， 你去走红毯， 没有，青青说我是合唱团的，然后我说合唱团怎么会要我呢？ 你是指挥天地，今天我们两个人配不上他，是真的， 是的， 对吧？ 我们就是拿包的呀，我们助理呀， 我经纪人， 我今天就是把一字间又进行了升级改造一番，最近就是把一字间进行到底，到底有多少件一字间的毛衣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 是 L 型的一个露肩， 长辈们就说了，妹妹 可以拉起来的呀， 雨露已经够他嘞， 拉好拉， 你怎么了， 火红 嘞，哎， 大追火红， 别打疯了。 好，大家在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Love Radio 的视频号来看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啊， 那稍后呢就是教授的跳操时刻啊。今天 Candy 没有办法跟我一块跳了， 跳呀，为什么啦？ 你今天是长裙哎， 为什么？ 试试看嘛， 你大概今天只能跳， 你看到 跳弗朗明哥， 人家要跳的呀。 哦， 这句话说出来是干嘛？ 哦，好的， 好 的，好的， 你们去吧，双宿双飞。 只要他 OK， 那么我肯定 OK 的。 那今天有什么要领？ 不会还有举手的动作吧？ 我跟你说，今天是全身，因为 那我们是逐步循序渐进的，刚刚开始开播的那几期呢，可能是手臂上肢比较多，因为我们活动的主要部分还是在上面嘛， 现在进阶了， 逐步会到下半身臀腿，然后呢上周是有腰腹，那今天相当于是个全身运动 啊，怪不得 是把之前所有的一系列锻炼到的部位啊，你要综合的运用，当然核心收紧还是最主要的。 你今天穿了一条很凸显臀腿的裤子， 哇，他今天裤子好好看， 对，很好看，而且待会儿一定要给特写那个背面，背面非常有设计感， 对对对， 很凸显你的健身成果， 运动裤嘛啊， 今天这个翘臀啊。 所以我要穿长裙啊， 卢教授很少说不下去话。 我跟你说，你发现了没有，朋友们，但凡礼拜五的9点钟开始，这两位女主播啊，进入到一个我不太认识的亢奋状态。 没有，是因为今天大家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弹幕太多了，我们模拟的只是今天直播当中弹幕的一个成分。 是是是， 我们的表演成分还不及弹幕的火速的上升成分呢。 哎，心理素质如此过硬的卢卡斯今天脸红了，竟然。 对、 啊，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每周五的9点钟开始如此的亢奋，你知道吗？ 看直播是你们的损失。好了，那今天就请教授带着 KenKen 啊，异次间的 KenKen 来做这套。好，表白对吧？ 对，你的异次间很可能就会变成半高领的。 没关系的，我穿件外套。 而且女生 抹胸吗？ 抹胸倒是这个动作我可以设计一下。那今天所有的女生啊，如果你们今天看直播的话，这个动作学回去以后呢，它是可以让你在不跳不跑的情况下，比较快速的瘦肚子。 哦，真的、啊 哎， 而且记得吗？ 对对对， 我昨天说早上瘦肚子， 对对对， 女生来讲它的效果会好很好、哦。 对，关键是很友好，不跳不跑，以为你哎看蹦啊跳啊就过来扯铃， 明白？ 知道 吧？好的，来、哎、你们两位起身吧，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待会是要看教授啊。 好，你们准备一下啊，我来帮你们点一下，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教授的跳操时刻吧。 教授的跳操时刻。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eautiful little girl who lived in a pretty pink house. One day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perfect boy, but how would she tell him? Out of control. 哇哦， 好精彩啊！ 看了最后那一趴啊，真的是要表白了， 真的需要最后那一趴。 真的不看重点的，哎，这就是你们平时， 这就是重点， 不是， 这是舞蹈的基本功。 你那个胯下击掌啊，什么侧面，我每天都做啊，50个， 那 然后做三组，我还有一个交替的。 哎，对对对，你现身说法，这个是有效果的吧？就要坚持， 对，要坚持， 要坚 持，要坚 持。 但是我觉得再怎么坚持也动不了那个 胸画圈吧？ 这个可以的，这个是舞蹈的基本动作，我们多练一练， 等一下 就可以一起跳舞了。 播广告的时候，我们一起画一下。 我们那个叫肌训，就是基础训练， 可以。 基本上你身体的每个结构啊，你要比如胸腹腔，你要能够分开动，就像类似于你头动，但是脖子肩膀不动是一个道理。它这个就是对。 我们一会儿要练基本功，我们就练 hiphop 的基本功。 好看， 厉害厉害厉害！ 又要换片头了，教授的 hip hop 时间， 不是教授的 wave 时间 ，waving time 的。 好，如果此刻大家刚刚听到我们的电波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 Love Radio 的视频号来看看，我们此刻正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啊。 哎，此时此刻呢，我也在弹幕上看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啊， 说什么？ 曾经做客我们上海老领的我们的屁屁刀，他也在， 他也在 我们的直播间。 可以的吧？ 对，他在问我们几时飞盘再战啊？你约等 就在今晚好吗？ 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是吧？ 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稍后回来呢会进入到 Candy 的穿搭时刻。 Candy 的穿搭时刻，我可喜欢这个片头了。 今天要讲的这个风格，可能跟接下来大家要放松一下、舒缓一下这个风格差不多，是在今年秋冬目前啊非常流行的。说秋冬最强的氛围感就是要走这个风格。 明白。 有点文艺的，有点书卷气的， 但是它也保暖的吧？因为毕竟是秋冬啊。 当然保暖，当然保暖。 你觉得像我这种性格能驾驭吗？ 可以。之前你就昨天你就浅浅的驾驭了一下 啊， 浅驾了一下， 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走了这个风格。 对，因为要去见比较重要的人，所以伪装一下自己。 好的，好，那接下来呢？广告之后就是 Candy 的穿搭教室啊。 银行推出进博信用卡5周年版，即日起至年底，办卡达标可享限量数字藏品、进博文创产品、绑卡支付立减、境外消费返现，详询4006695566。 今年双十一，我要给家里添置智能坐便器、洗烘一体机、空气净化器、防盗门、挂壁空调。 停停停！你说的这些，深耕沪上十数年关震全整装，全部都免费送。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关震全整装可是有上市公司背景的。这个双十一签约装修套餐，竣工就免费送市场价近4万元的大品牌家电，随你选。 那我还要买床垫、抱枕、枕头， 这些还是免费送。签约整装套餐，并订购随心配软装包，即享6重优惠，大牌家居用品、大额代金券等多种福利，统统带回家。15款套餐，151款套餐产品，20000家软装产品，在线选购，一站配齐，只需39800元。 上电话买它， 6636-4-1，6636-4-1，提前预约到店，还可免费获得刮刮乐一张。中奖都归你。 各位股友们大家好，近期股市反反复复，今天大涨明天就可能大跌，操作难度逐步加大，特别是炒股新手们，由于缺乏炒股经验，炒股技术也不高超，更容易吃亏。为了帮助股友们避免因经验不足而错过了唾手可得的板块机会，我们特别公开了一个分享炒股技巧的企业微信，你可以记一下，企业微信号是321-1649 321-1649。每天早盘我都会把当天较为亮眼的板块机会分享给大家，并且还有具体的操作心得。至于有没有帮助，你可以先添加企业微信321-1649 321-1649。很多加了的股友都跟我说，现在每天都迫不及待的等着股市开盘，不用花费太多精力，操盘前看看老师分享的盘前观察及市场热点分析，心里自然有底气。企业微信是321-1649321-1649。上海汇正财经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非凡十年，

动。 欢迎大家此刻啊进入到我们 Love Radio 的视频号，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我们此刻正在给大家做穿搭的 Candy 小姐姐。 好的， 今天呢还是一件黑色的毛衣上衣，但是呢下摆就是秋天必备的氛围感的百褶裙，是一条连衣裙，上面是毛衣，但是今天要走的这个风格呢是最近哦大家都有去尝试的，叫做知识分子风，也就是那种学霸风。 哦，就感觉他一天到晚是泡在图书馆的， 就是感觉 在自习教室。 对，但是呢他就是很文艺，然后呢又很就是懂得又很多，但是又不是很渣的那种。 哦， 就是 懂王啊， 他在影射谁？影射谁啊？ 不是很渣的， 就是这个风格。哎哎，你昨天不就是这个风格吗？嗯，就是带一点秋天要清冷疏离感。嗯，但是就是不是那种夏天那么浓烈的，所以呢，一般可能会选灰色、黑色、驼色，就是整体色系比较淡淡的。 哦， 然后要走这个知识分子风，有一个关键， 戴眼镜。 就是对，眼镜的配饰非常重要。 那手上是不是还得抱几本书啊？ 所以我今天戴了一副金丝边的眼镜。 哦，还是个戴帽框。 是的，就很秋天嘛。哦，是棕色系的， 是的， 戴起来看看，都没见过戴眼镜的你， 是吗？嗯， 好了， 这个是没有镜片的，手指可以穿透。嗯，然后最近大家很多穿搭博主在走这个风格的时候，会特意去配一个平光镜，就是感觉在工作的时候戴一副眼镜就很有这个风格。嗯，然后上身一般都是穿那些慵懒系的毛衣，纯色毛衣。嗯，然后或者呢，你穿一个衬衫打底，外面加一个毛衣的背心，或是纯色毛衣比较宽松的，没有过多的装饰。 我明白了。嗯，啊，这种穿搭 种感觉 我下周一就可以尝试一下， 是不是？ 如果天还够冷的话。 嗯，然后我今天呢选择稍微有一点点设计感的，像芭蕾舞团的穿搭，就是芭蕾舞的上衣。嗯，它其实可以变一个一字肩，这个时候你再戴上一下金丝边眼镜，然后氛围感就会完全不一样。 哦，现在大家对，如果在看视频的话，这种氛围感就氛围到你了啊。 对，就会有一种学生气，但不是教导主任的感觉。 我刚想说，这英语老师的气质。 所以他营造的呢，不是那种就是之前有讲的都市女性的大女人啊，比如说大家会穿一些阔肩，然后收腰，有一种倒三角的感觉。他强调的不是那种精英感，他强调就是书卷气，有一些文艺风，但是呢又有精致的穿搭成分，可是那份精致不会让你感觉到负担，所以就是最近走红的学霸风，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的。 明白了， 就是在干练当中，它又体现着柔美。 是的，它攻击性不强。 对对，哇，所以 Kenny 今天还穿了一个外套。 对啊， 你 咖色系的外套， 廓形西装吗？ 嗯， 廓形西装， 因为也是纯色系的，所以就是要走这个纯色系，打造这种淡淡的感觉。但其实你搭配了一些，比如说很重要的眼睛是点睛之笔，之后心机是浓浓的，但是表现穿搭是淡淡的。 对， 所以呢，这叫做刻意的随意， 就是， 精致的凌乱。 而且你以为戴眼镜就不画眼妆吗？ 也要画， 我眼妆画的可精致了呢， 是吧？哪怕是在镜片之后，我依然要让人家看到出我眼神的犀利或者是娇媚啊。 好的，谢谢 Candy 今天带来的穿搭教室啊，这个秋天大家都可以去驾驭一下啊。 啊，不过他刚才说的那些颜色呢，都是蛮喜欢的，黑白、驼色，驼色就是大地色系嘛，本来就给一种温暖的感觉。 真的蛮期待你穿毛衣戴眼镜啊。 你没有看过吗？怎么可能？ 我，你有金丝边的眼镜啊，你很喜欢 戴 眼 镜， 我 看过。我 穿毛衣戴眼镜，你肯定看到过。 什么毛衣啊？没有哎。 待会儿就把这个眼镜架在你的脸上。 非常学院风的一件黑色，然后是领子还是宽的黄色的那种，就是很英伦学院的那种风。那你肯定看到过，你平时都不关注我。好了，不说了。哎，真的是，你看镜头前的人，所有人都见证了，看到了啊，这种塑料搭档，好吧？哎呀， 哎呀，关注的人太多了，不好意思了呢，冷落了你呢。 你平时不是很搭的吗？还不好意思说。 好，我们先来听歌啊，稍后会进入到青青的秘密花园。嗯，上周那个心理测试大家觉得很绝。哎， 对对对，我给很多人做了。 很绝， 就是 对， 对， 对的，跟我了解的他们是一样的。 我跟你说，我都给我女儿做。 这是合适吗？妈妈，你女儿才多大，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做这个。 今天这个也很 准，也很厉害啊， 我们稍后来分享啊。 先来听歌，三零零一连铿锵玫瑰。 承认后悔，绝口不提伤悲。他习惯长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 水，所以温暖着爱杯，所以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予有尽心意味，心碎也无所谓。若一心给，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荒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像抗拒绽放后的枯萎，最温暖却暧昧，似是而非，让那直觉完全发挥。他一直给，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尽心意味，心碎也无所谓。你真心给。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每一次给，让人回味，那感觉久久不退，像一场宿醉。 铿锵玫瑰，铿完之后呢，秘密花园开为你打开大门。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青青的秘密花园。 秘密花园 要自己 cue 自己了。好，来，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可以发送测试啊，就两个字，测试，到我们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 嗯，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场景啊。今天这个场景呢，你是在沪上民居啊，给你安置好的家里。 哦， 对， 嗯， 你是在家里。然后呢，就有这一些事情发生了啊！ 哦，这个我做过的， 我们应该做过。 对， 啊， 但是我具体答案我忘了。 而且每个阶段可能 不一样， 啊， 对 对 对， 啊， 人也在变化。嗯， 好，我们来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 啊， 一个是婴儿他开始哭了， 有新生儿宝宝。 对， 嗯。 第二种呢，是你特别想去上厕所。 嗯，人有三急。 第三个呢，电话响了，有可能是手机响了， 或者是座机。 对， 啊，反正就是个电话呗。 对， 嗯。 第四个场景呢是门铃响了， 叮咚。 第五个场景是你发现浴室的水龙头没有关。 嗯， 就这么五个场景，按照你现在当下的心境，你会怎么去给它优先级的排序？ 哦，是个排顺，一二三四五， 对， 这样。 你觉得你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什么？你来排个序，然后稍后我会告诉大家每一个维度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哦， 我觉得真的很准， 相当于 对我而言 就是这个排序呢，看对应的这个维度啊， 是 相当于在你心里的这个首要程度、重要程度， 对， 嗯，对吧？ 就跟我们上周一样嘛。 明白明白。 比方说鞋代表什么，沙漠， 哦， 马代表什么？ 是是是是， 好吗？各位可以发送测试到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一首歌的时间，大家自己心里排个序，不要纠结。 嗯， 第一时间你的第一感把它排序完成之后，我们在这首《有梦好甜蜜》之后，轻轻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你也可以来品一下，到底准不准呢？ 淅沥的雨丝向哪里旋行？ 懂懂，是那么动听，斑驳的树影，像梦的森林，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 梦醒了，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它分别对应的是什么维度哦？ 哎，希望今天大家呢不是在梦里做的啊，是非常真实的，找到自己的那个感觉， 意识清醒的进行了一个排序，一二三四五，你是怎么把优先级来进行一个划分的？ 好的，大家此刻可以发送答案两个字，答案两个字到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刚才给大家的五个维度分别一一对应啊，无论你是怎么排序的，我们来看照顾婴儿，如果是优先级的话，就说明你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哦， 爱情至上，在所有的维度当中，你觉得爱情是第一位的？ 是我？ 你呀、 啊？怎么可能、 啊？你呀、啊嗯？你要认清自己啊！ 我操！ 好，再来看去上厕所这件事、对应的是自己。 哎呦，我自己放在最后位。 我们三个人全部把自己放在最后。 奉献型人格。 对，就是。可能自己可以舍、哦、 对 吗，可以弃， 对对对对 对，然后接电话这件事情呢、对应的是工作 哦，排在倒数第二 哎呦，领导在听，不好意思啊， 那是因为我们效率高，做事快， 就是啊， 就完成了， 就是啊，我们可以不管不顾也要把工作先完成，你看看圆回来了，漂亮 再来看接这个门铃啊、把门打开，它对应的是朋友、就是相对而言你的朋友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它的排序在哪儿， 朋友第三位， 最后关水龙头对应的是钱、 为什么有 money 有灾有死了，水龙头就是等于钱， 哎、就是看 这个意思啊， 遇水则发， 哎，我跟 Candy 啊都把这个维度放在了第一位啊 你们 恨什么呀，恨什么、好， 所以按照这样的排序，大家来看一看啊， 嗯， 这五个维度，爱情、自己、工作、朋友和钱，你是怎么来排序的？ 一五四三二，这是我的答案。 我跟 Candy 一样， 嗯， 你们是什么来着？ 一样， 一， 我们是 五 一三四二。 五一三四二， 对吧？ 哦，朋友是倒数第四个，倒数第二个是。 哦， 哦，明白。 都没什么朋友， 对， 是能够更好的学会跟自己相处， 嗯，享受孤独， 享受自己独处的时间， 独孤求败。 好，大家可以持续发送测试来看看今天的这道题目啊。 嗯， 我觉得就即将到来的周末，包括我们上周的心理测试，大家也可以跟身边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是， 特别是大家如果要吃饭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调剂。 或者是陌生朋友初次见面的时候呢，哎，我们那个做个心理测试吧。完了之后呢，花五分钟就彻底认识一个人，吃完这顿饭没有下一顿了。 你带几双鞋？ 哎，我跟你说，相亲的时候呀。给对方去做这个题目啊，前提是对方没做过啊。如果对方如果也知道你的用意的话，可能会反套路你的。 对的， 对吧？ 好的，我们的秘密花园结束了之后，稍后还有猜猜很上头啊。 嗯， 上周呢是超长待机，还难倒了我们。 上周是啥答案来着？ 李白啊， 哦，李白 、 啊，对对 对， 对 吗？杨贵妃的好朋友， 嗯， 妙啊。 好，今天我们也期待一下啦。 浓浓蜜意，浓浓情，冠生园蜂蜜邀你共享浓醉中意。女人总爱搭配蜂蜜，搭配柠檬清清爽爽，蜂蜜搭配酸奶酸酸甜甜。冠生园蜂蜜甄选优质蜜源，在线式杀菌，69项安全检测有保障，安心好蜜，冠生园蜂蜜。 Love Radio 浓醉中意， 50年五十碟，顾名思义，我们要回顾半个世纪的香港的流行乐坛。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徐小凤。 凉风轻轻吹到跳远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离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 早安新发现，由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区冠名播出。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上海整装，为上海市民提供靠谱好装修服务，热线616-2。 疫情防控不松懈，坚持防疫三件套和防护五还要。 防疫三件套， 佩戴口罩，社交距离，个人卫生。 防护五还要， 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上海广播提醒您， 让个人防护成为日常行为的标配， 让健康习惯成为每个市民的无形防护服。 早安新发现，由好装修不麻烦的沪上名区冠名播出。 深刻骨质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 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肤之躯外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逾越，谁才是冰点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注出光天，地球大转怎比爱更热，在线风点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光热，地球大战怎比爱不大意，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意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钢铁，地球大战怎比爱不灭，要掩埋，我要抱你，要抱到你枯萎，也未领会铭心刻骨怎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往天高到瓦解， 猜猜很上头， 哦，很上头，很上头，我们的头上已经有名字啦。 我看着对方的名字，我就觉得我应该猜不出我头上这个。 你一定猜得出来， 真的吗？我 一定一定。 我觉得你猜，你看你怎么问。 好失落， 看你怎么问。你先问吧。 两位头上的人都非常的有特点， 是人对吧？好，我头上是一个女人吗？ 不是 啊。 好，我先问啊，我头上是真人吗？ 是啊， 是的，是的。 好， 好，来，我头上这个人， 这个真人，我的意思是说，是。历史当中 确实 的， 确实的， 确 实。好，我问你，我头上这个人有谁演过他？ 哇、哦， 好多、啊、 很多男明星， 好多好多，一定要说 说呀， 说 一 个，说一 个 啊！我想想看啊， 黄晓明， 黄晓明演过吗？ 嗯， 哦，黄晓明这个版本我没看过，我看过的是、 哦、谁？你说， 张卫健。嗯，对，我看过。 哦。 嗯， 猜出来啦！ 我大概、啊、你问你问你问， 我是不是给的太明显了？是不是？ 还好还好。 但是张卫健演过很多哎、欸、啊、 嗯， 好，我真实存在的是个男人吗？ 是的呀， 嗯嗯， 就问好了，我再给你问一个。 你那么有信心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嗯。 我可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男人，他的就是他是干嘛的？ 他是干嘛的？ 哎、 嗯， 他教学生的、啊。 对，他是教书，就是教 教学生、 教人的。嗯， 老师啊， 他有好多学生， 师 他有好多学生。 老师啊， 德高望重。 嗯， 好，我来问一下啊， 啊啊啊， 我这个人是韦小宝吗？啊，猜出来了。 我就说张卫健给到的太明显了、 哎。好，你继续猜，你是不是 黄晓明不明显？ 黄晓明真的还好。你要我说你头上谁演过吗？ 啊，也他有啊，他也被演过啊， 好多、嗯。我先说几个不太明显的 啊、 哦，比方说郑嘉颖、任达华 啊， 嗯，但是我要说个很明显的， 郑嘉颖、任达华， 那你也会猜到。 我看过郑嘉颖 最早的戏是姜玉郎演的，是双《菊在双娇》里面的，不知道你被演过啊？ 如果说甄子丹呢？ 嗯， 然后他在电影里面 有宠妻人设。 真实存在的男人，鲛人的甄子叶问啊？ 哎， 啊，全师，对对对对对，武馆的全师，对对对对 对 啊！ 啊，今天哎， 我给了张卫健， 其实 Candy 给的黄晓明真就还好，救你一下。 你会猜杨过，对不对？ 我还有点迷茫，当时。 对啊，好了，如果给杨过，然后下面一个提醒又是很招女生的喜欢。 哦，对 对，那可能就会 很招女生的喜欢的，可能 范畴也很广， 也很广。对，你就说他说九个老婆。 嗯， 那可能微笑宝就更加明确一点。 那下次就问他有几任太太吗？ 几任那不知道啊，无从考据。 不是七个吗？ 九个吧，还是七个？ 七个 不重要，反正挺多的，好不好？ 好了，今天很上头，可能是史上最快的一期。 我也觉得 啊，下次不行了，要迂回战了。 哦，知道也说不知道是吧？ 要想想办法。 好，先来听歌，听到是 Jim 邓紫棋带来的《烟熏妆》。 被欺骗。算什么？早已习惯难过，眼神空，眼眶红，但记得别过执着。寂静无声的我，还能够说什么？眼神憔悴，脆弱。用烟熏妆来盖过，玫瑰都在淌血，它沾入了白雪。有谁想要了解心如刀割的感觉？你等着我，解释为何微笑中带泪。卸了妆，却忘了我是谁。我用尽了力气，想要留住你，你却没回应。你的坚持让我最后不得不放弃。看进我眼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你说你藏不起，从来不在意，假装的生气。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铃声的哭泣，它时常被误会的心情。对不起，其实你对我不熟悉。我答应你，自由我从此给你，躲进你的生活。想占据某角落，但越小的异国，越容易遭到封锁。玫瑰都在淌血，它沾入了白雪。有谁想要了解心如刀割的？笑中带泪，卸了妆，却忘了我是谁。我用尽了力气，想要留住你，你却没回应。你的坚决让我最后不得不放弃。看进我眼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你说你从不信，从来不在意。假装的生气，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女生的哭泣，她时常被无谓的心情。对不起，其实你对我不熟悉。我答应你，自由我从此给你。 好啦，烟熏妆听过之后呢，今天三个小时的直播马上就要告一段落咯。 是的，大家如果还可以蹭个尾巴来看看我们的烟熏妆啊，在烂蛋的视频号，对，因为我马上就下播了啊。 是的，那接下来呢，请各位继续锁定在 Love Radio 103.7，是由凤尾虾带来的中文金曲馆。 好，那我们就明天上午周末的早安新发现和大家再会啦。 嗯， 拜 拜， 拜拜，拜。 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路没有尽头， 喜欢你偷瞄着我，喜欢